好啦，咁啊讲下啲剧啦吓，咁啊嗰套update 嘅先，即系未唔系新嘅，不过上个礼拜讲过嘅啦，诶就吹低松系啦， 系 系，又唔记得香港译做咩话？ 三集啊， 香港译做 迷 离境界系啦，嗯好啦，咁啊去到第三集，咁谂我都唔知呢个原本个故事系点嘅呢个系啦，咁佢大致上系关于一部旧式嘅 camcorder 啦吓，即系嗰啲摄录机啊。咁佢原來一撳個 rewind 掣咧，就可以時光倒流嘅喎，即係可以歪帶，真係，但係佢真係歪帶嚇，咁 即係好似嗰時有套戲咧，咪話 命運自選台啊， 空氣咁樣嘅，咪可以又係歪帶咁樣 嘅。我諗起啲鹹片， 差唔多啦，時間停止系列啦。 唔係啊，電影少女都係噶，佢可以歪個帶噶嘛，係咯。但佢话咁样会整死佢噶嘛？佢话唔好搞我仔啊！我会整死佢咁啊！ 唔系冇记忆嘅，好似话再嚟过。 咁啊嗱，咁啊佢系咁啦。OK， 咁但系今呢个都唔系特别，即系呢个冇问题。但系佢竟然咧成套剧咧个主题都系啦，就系呢啲我们二啊，或者系你话嗰度叫咩啊 ？Get out 啊！ 系啦，系嗰啲嚟嘅。咁佢好特別咧，講一對黑人母子咧，就要送個仔去佢家鄉嘅嗰間大學。咁我唔知佢又話佢想讀 film 咁，咁 film school 出名嘅多的是啊，係咪？應該喺都應該喺 LA 係嘛，係咯，嚇點解要去嗰度讀咧？係咯，咁啊做好刻意咧，強調咧黑豹嗰個導演嘅係啊，專登講黑豹咧，亦都提咗兩三次黑豹嘅。咁佢主要呢係用咗一個肥嘅好 mean 嘅差佬呢，就佢哋呢就因為呢佢無論佢行邊條路線啊，佢最尾都係俾嗰條友截到，跟住呢就即係又話要去俾 ID 去睇呀，又咩所以好多嘢為難佢哋，咁結果每次都 搵佢啲麻煩啦， 係呀，所以每次都係呢初都係可能用電槍，咁甚至乎最尾有一次呢佢真係掹槍仲射死咗嗰、那個就是、個阿仔嘅，咁每一次都係呢個阿媽呢就撳呢部攝錄呢部機呢就 rewind 返轉頭呢，即係佢初都唔知初意外發覺會咁嘅啫，咁佢就用咁嘅方法時光倒流呢，之後返返去佢嗰個晏喺度食晏嗰個餐廳呀，咁就再諗計，咁佢話每一條路線結果都係唔得嘅時候呢，佢原來呢開頭就話呢個阿媽呢原來以前就喺呢個鎮走出嚟，佢而家先咁成功嘅，佢就話佢老豆又唔肯供佢讀大學成呀，就重男輕女嗰啲咁嘅衰嘢啦，咁所以佢話佢就唔想經過都唔想翻屋企，咁佢就話冇辦法啦，而家唯有就行去翻屋企嗰條路未試過嘅啫，咁我話不如我哋試下咁樣行，咁睇下仲會唔會有事，咁結果就係因為佢遇翻，即係去咗嗰度就見翻佢阿哥啦，咁佢同佢老豆都過身嘅，咁嗰度佢阿哥就帶佢行嗰啲，即係嗰啲好似地道咁嘅地方，因為佢你話佢細個原來都會成日落去嗰啲咁嘅地下嗰啲咁玩嘅，咁啊原來嗰度直接有個地方可以駁到去嗰個大學嘅喎，咁唔好理佢，咁唔奇嘅嚇，你當好似下水道咁啫，咁緊得嘅，啲坑渠咁實得嘅，係咪先？你識行到嘅，咁佢最尾咧就係唔知點解咧，嗰條差佬都揾到嚟，仲後屘仲叫曬其他人嚟 back up 嚇，咁但係佢又特別講嗰間學校咧就好多黑人嘅喎。但佢因為佢嗰個社區係黑人，我都唔知 佢嗰區全部都黑人嚟嘅，應該係 嚇。咁佢咪成掹曬槍咁話你哋做咩喺嗰度出嚟啊？咩咪你哋有咩古怪啊？咁即係總之佢都係揾嘢搞佢哋噶啦。咁跟住佢咪攞部攝錄機出嚟，咁其他人攞起曬啲手機啊。其實佢咪又係即係又係嗱，一咁多對眼望住你直播緊嘅，你即管就開槍啊咁嚇。咁最尾咪又係講一大堆呢啲咁嘅左交嘢。咁就完場囉，跟住佢話其實而家驚嘅係你嘅咁樣咋嘛，即係同我白鬼講 係 之類，我唔知係我唔好記得啦，分分補充 咪都係咁，即係話而家驚嘅呢就係你啦，我哋係唔驚你嘅，我哋企出嚟嘅會咁樣囉，咁嗰個差佬就退縮，咁結果就 咪成隊人收隊咁咋嘛，係囉咪同埋佢最緊要就係我個仔呀，就一定要行入去嗰個大學，因為佢啱咗校門，佢唔俾入去，咁結果佢就行入咗個校門啦。我諗佢連呢樣嘢都係象徵意思嘅，即係就係黑人進入一個 即係高等教育啊呢啲咁嘅嘢，其實佢全部都係有政治嘅， 都有意思。佢哋捐個坑渠，即係話可能係偷渡嚟啊，即 係係啊係啊，有嘅有啲意思嘅， 去呢個國家 啊，係啊有全部含義嘅，係係 所以先咁我哋覺得咁我們意或者 get out 嘅咁教，唔係教過啊，教過我們意，教過 get out 真係去到極致㗎啦，我哋 成件嘢係教，係特攝教啊呢、這個係。 嗯、即系你觉得好讨厌噶？呢一集喺度系 系啊，佢用成集嘢，最屘就做咗一个黑人嘅，我唔怕你白人嘅呢个咁嘅宣言。哇！ 呢只系派教啊，真系 大佬吓、 啊。即系我谂原著个故事应该就唔会系讲呢样嘢嘅。 哦，呢度咁 update 嘅议题，应该黑白嘅时代冇嘅。 即係可以時光倒流 嘅 接錄機， 我唔知道啊，真係唔知道。係佢好似個古仔叫 rewind 嘅啫，好似係咪？ replay 係啊係啊係啊 replay 係。咁我初初以為佢呢個古仔係講佢即係親情啊，即係最尾佢都係要翻屋企嗰樣嘢，唔係喎，原來根本上佢就係喺度講左交嘅。係 講 左 交。 如果你話啊，我哋家人互相諒解。我哋 係啊，冇問題啊！ 我哋嘅心結都仲好啲啊！ 我都以為佢係講呢樣嘢嘅， 點知最尾佢校園嗰度完全唔係嗰樣嘢啊！ 佢根本咪完全左交咯，去到尾佢已經顯露曬成套嘢，丟咗咁耐，原來嗰個咁啊白人差佬，佢根本就係代表一種即係唔係白人成日要整嗰啲黑人咁啫嘛，或者我覺得佢係 Donald Trump 咯，佢想講嘅係都有啲似啊，都係。 都差唔多啊，都 肥又肥咁又係個樣都有啲嗰啲款嘅，總之好惡劣嘅嚇嚇。咁你唔拍翻套講中國人嘅？咁你知唔知中國人其實喺外國嚇，法國啊發生過啦，俾人一槍做低咗啦。即有人闖入你間屋，便衣嚟嘅 ，OK？ 係嚇。咁啊。咁佢就話個老豆就其實因為劏緊魚喺裏面煮緊飯，咁佢話佢嘅手仲有刀，咁佢就一槍做低佢啦。 唔係喎呢個。 咁你都唔使做低噶、啊，你蛇都唔係要蛇到攞命啊！嚇、啊？ 直情拍個廣告笑過呢樣嘢喎。 啊，係咩、啊？拍個廣告添。 係、啊。即係當然唔係。 唔係咁最好笑，佢仲要話其實當時佢係有傷咗佢哋其中一個差人，佢都係唔知得兩個人、三個人喺度啫嘛。喂，如果係真嘅話，你攞翻個差人個驗傷出嚟，有冇呢個人有冇俾佢刀傷過？咁你唔係你講就得噶嘛？你話佢係有襲擊你，係咪？ 係 入咗醫院嘅喎，講話襲擊意思唔係話佢打咗一拳或者定佢冚咗一巴嗰啲喎。咁你咪攞翻曬啲證據冇㗎，攞唔出㗎。係啊，擺明就係你走入間屋仲一槍射低人，係啊，你中國人就係咁啦，喺外國 OK。咁亦有啲好可憐嘅、啊、中國細路女、啊、就係俾嗰啲咁嘅新移民就無辜殺咗，互相唔識嘅。 嗯。 啊、有冇人關心過呢啲嘢？啊，你身為中國人有冇血性啊？中國人你唔關心，關心黑人？ 佢睇開中國人去外國讀書嗰啲，如果賴嘢，佢哋拍手掌喎，香港啲。 係嘛？ 係啊。 咁你咪試下你喺外國，你遇到啲嘢，你拍唔拍手掌？ 一向都未賴佢自己之前個都佢當食花生 嘅。呢啲人係連人性都冇啊！我同你講， 係 嚇，唔好成日同我講咩同理心，你有咩同理心？ 嗯， 你嘅同理心係要嚟關心啲貓、啲狗、啲黑人啊嘛，同你越近嗰啲、嗯，你越唔關心啊嘛，係咪？ 係啊， 係嘛？係咪咁啊？ 係啊。 哇！咁如果系咁，佢屋企有人舐咗咁嘅嘢，咪应该庆祝会开放烟花？ 嗯， 系咯，因为有新加分啊，分小份啊。唉，我唔知啲人谂乜嘢啦。OK， 咁但系我话俾你听，呢啲戏我就唔中意睇嘅。你咁样刻意去，即系其实呢一个话题啊，系根本唔需要再拍噶啦。 嗯， 你估唔估仲有需要拍咧？ 唔 想 講到口臭 嘅 都差唔多， 系啊， 即系你話平等嗰樣嘢冇問題， 嗰樣嘢值得拍，即係佢呢種啊，即係呢種女權啊、左膠啊、黑人大曬啊，其實佢呢就係 咪而家係我要， 即係佢個古仔啊，梗係講佢係被壓迫啦、啊。 嗯， 係， 但係唔係啊？ 係， 其實佢而家已經係身光頸靚，佢係成功人士啊。係 啊。 嗯。 點樣壓迫啊？佢都仲係黑奴啊？你講緊係咩？唔係我唔知啊 ，I don't know， 我今集都睇到，唉得啦，其實唔係我真係我冇飛過，我真係睇曬成集，係，係，唔完全唔 OK， 咁大家有興趣就睇下啦 ，OK， 嗱每一集唔同導演唔同編劇嘅，所以冇關係 ，OK， 係，雖然呢集照樣， 下一集好睇都唔死嘅，亦都， 哦下一集咧就會出現呢、這 個韓國仔啊 ，Walking Dead 入邊個韓國仔，咁佢就著到自己咧。好日本人嘅，即係戴曬嗰啲帽啊，咁即係意思著件好世界奇妙物語嗰個阿叔嗰啲款嘅。 係。哦。 跟住嗰啲 佢係冇戴褲超嘅啫，係啊，有埋嗰二撇雞嘅，嚇。咁有個好神秘嘅人叫唔知咩人嚟嘅 ，Travel 啦嚇，唔知係咪啲嚇，即係可能又係啲咩 observer 咩怪人嚟嘅嚇。咁啊講乜嘅咧？咁我唔知啦，咁可能都有趣啲嘅。咁啊講佢無端端出現咗喺個差館度嘅。系就咁啦， 系啦。 咁啊，呢个下一集预告啊，未知做乜系啊。OK， 咁但系今集真系好失望。即系如果你连续咧，即系三集咧，其实都头三集 系 系啊，即系 麻麻 唔知啊，系啊。咁但系你 Try 低松，你揾得啊，我们二呢个或者 Get Out 呢个导演嚟去直情做旁述嘅，咁都已经系知道佢咩心意啦。 嗯， 系嘛？其实我觉得有今集，其实我都觉得系唔出奇， 正常啊。 即系你今次成个制作班底系咩居心，系嘛？ 都 系你咪借一个好出名嘅，系啊，一套嘢嘅 I P 嚟碌，其实佢借咗嚟宣扬佢哋呢啲信息。喂，你如果呢套嘢系为政治服务啊，我唔理为边一个政治倾向服务，我觉得我就唔想睇啦，就系咁。咁、至於頭兩集有冇我又唔係好覺得有冇呢，其實有冇呢，你真係要諗返轉頭，其實有冇啦，係 啦，冇明顯呢，如果就算有 呢集就好明顯啦，畫公仔我都出埋想講埋出口啦，咁大家有興趣睇下今集啦 ,ok, 咪即係睇下觀摩下要㗎，即係得知有咩回事要㗎，係呀， 係 好唔好睇，我哋真係唔係覺得咁重要，好唔好睇，即係要了解一下 what's going on, 係咪，你睇新聞都唔係好嘅，就睇唔啲死人冧樓唔睇，唔係咁噶嘛。 咪啲人就睇死人冧樓好過唔睇。 哦，咁佢係一幸災樂禍啫。係 啊。 咁我意思就係你其實你好唔好，你都要知嘅，都要望下嘅。 正常 係 咯。 嚇，都了解一下，哇！而家咁樣啊，搞到係啊，好差，我覺得係。好，咁啊，再講落去啦。咁另外仲睇咗啲咩咧？ 另外就系咪讲下日剧啊？系 日剧啦，系咯系咯，西剧冇睇啦，其他啲未睇啊，系 系 嗱，日剧有啲新番啦吓，咁啊有啲奇怪啲题材嘅，有暂时两套啫，系咯， 系啦系啦系啦， 嗯，介绍下， 咁就有套就叫做In Hand 系咩话？又佢译做咩啊？咩 证 券 在 家 啊？ 系，佢好多译名啦吓。咁因為佢就冇係咯，佢抌英文嘅啫，咁啊係奇怪嘅，我就覺得係神探加你加呢、這個怪醫秦博士啦，咁啊分分係覺得係咩啊？ 我覺得就有少少嗰個劇種有少少似 Unnatural， 係都有啲係都有啲係係啊， 但係就神探加利略嘅影子就真係好 神探加利略係嗰啲角色。 佢嘅對應翻嘅角色， 差唔多對應翻嘅。嗱，咁我介紹下啦。咁首先有個女警，唔係女警，佢係嗰個唔知後生省，亦都唔係後生省。其實佢一個好奇怪嘅。 去一啲唔重要嘅部門嗰度啦，講佢都 係。係啦，即係嗰個部門都係新嘅，即係唔係現實有嘅。咁、那個部門個簡稱就係 SM， 佢仲專登話我部門冇搞嘢㗎啲人咁啊。咁、我都唔記得佢係乜嘢啦，係咩科學咩？ 笑佢哋呢個部門。 咩科學唔知咩嘢，即 science 啦。如果咁即 M 應該係嗰啲 medical 咁上下啦。你當唔記得係咩啦？係。係。咁佢啲日文英文嚟嘅，好流嘅，你唔好問啦。OK。 係。 咁總之佢簡稱就 SM 個部門咁。咁嗰條女就話：， 佢話叫做咩科學醫學對策室喎，佢哋嗰個叫做。 係啦，咁佢就話專係要揾出嗰啲即係有威脅嘅病源啊。咁佢就講到成日原來都有嘅，咪集集都有啲新嘅病源嘅嘢，隨時可以即係令到你死曬啲人都唔定嘅。如果你 stop 唔到嘅話，咁講到咁嚴重。咁有咩關係呢？咁就話咁佢哋都對付唔到呢啲嘢㗎。咁佢就話佢要搵一個好勁嘅專家，咁叫咗呢條女去話仲唔係內海芬咁。咁結果去搵一個科學家，那個科學家就咁佢呢度就唔係大學嚟，個研究所，然後咗呢個門口做咗識拍咁嘅。 就係一個動物園咁嘅， 真係有個咁嘅環形門喎，做咩咁樣嘅？咁入面又種曬椰樹咁喎，咁你睇落佢都似都幾有錢㗎，如果係咁。即係佢嗰個研究所啊，好大嘅。咁入到咪揾阿三頭四狗咁，原來好奇怪嘅。即係右手係機械手嚟嘅。 就未講佢點解會變成機械手， 冇解釋 講嘅。 佢唱歌嗰陣佢冇機械手嘅，好奇怪嘅。唱歌嗰陣佢兩隻手都係人手嚟嘅。係啦，咁佢冇未解釋。咁第二隻機械手咧，我就相對 Hellboy 覺得佢就做得好啲啦。咁佢隻手咧可以氹氹轉喎，真係。咁即係唔係佢戴隻手套扮嘅啦？ 嗯，系啦，嗰一次应该系 食到 分数啊，佢就 顿顿 转 咗一个。系啊，同埋佢可以拆出嚟嘅，只手即系可以将个手掌崩咗出嚟嘅。咁你睇落又唔觉得佢长咗嘅？啊，我又觉得嗰个几好啊，佢呢个道具做得系咯。你真系觉得佢只手系机械咁样嘅？系啊，同埋嗰只手系唔系啊，真系好机械噶。你睇落去系唔系话正常手咁喐噶，系逐逐逐逐咁样嘅啫。 机械手真系真系个机械咁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个样啊似个型靓嘅，吓，但系好存在感好强嘅。佢呢度做得吓，佢机械手啊。咁啊，但系完又冇用嘅。你唔好以为佢有 Hellboy 咁攞嚟打人啊，冇啲咩事噶吓，系有个咁嘅特征嘅啫，佢冇关系嘅。 系一个 意思咁样啦。系啦，系啦，冇话嗰只手收埋啲咩武器啊，冇啲咁嘅事，唔系掹咗出嚟激夸张嘅，冇啲咁嘅嘢噶。OK。是正常的公司 來的。一個叫做應該是寄生蟲的學家， 他是。沒錯，就是平時就成日要一陣又去非洲，一陣去哪裡，一陣又跟大笨象那些很 friend 的，不知道有沒有養過小飛象啊，小時候。OK。即是他那去了森林那陣，動物就很喜歡他的，走過來。即是他可能他都成日去啦，懂得的可能其實是。沒解釋啦，開頭影了一影。那就說他呢，原來就不知道說個 passport 就不知道有什麼問題。但系上次咪咩唔知咪想偷運只馬騮嚟定咩又唔記得咗啦？ 佢應該係大隻，因為開頭佢有隻馬騮。 係啊，馬騮啊， 佢話帶翻嚟日本咁啊，俾人取消咗佢個 passport 唔俾佢。 係啦，咁嗰條女就話佢同條女講嘛，話好唔得閒啊，我做咩要幫你哋？咁嗰條女話我都喺邊度做過嘅，咁話如果你幫我哋咧，我可以幫你逐即係整搞翻條個 passport， 冇你點出國咧？咁結果就丟咗啦，咁就幫佢即係就查第一件案啦，咁啊，就咁嘅啫。 系 啦，但系第一件案有冇重要啊？系乜嘢啊？ 都唔太重要，都系介绍人物，即系介绍埋另外一个拍档啊，就系喺医院做有个婚仔医生。 系啊， 即系佢都揭发呢个医院嗰啲黑幕啊。 系。 咁啊，后屘仲俾人屈到系邓冬菇。 系啦。 咁喺呢一集嘅最尾啊，翻下次狗就叫佢嚟做 佢助手。 即系佢哋嗰呢个三人组合就喺第一集嗰度最尾就完成咗。其實介紹人物多第一集， 冇錯，見案就相對唔係話咁，佢都有嘅嚇，就其實有人散播嘅咯，刻意唔係自然。 即係有人散播，為咗復仇而散播。 係啦，係啦，咁啦，簡單講係咁啦嚇，詳細大家可以睇翻，係啦。 我睇完我幾中意呢一個劇喎，覺得幾 好。都 OK， 都 OK 啊。 系 啊， 有趣 嘅 成個組合。 但一般人應該一般嘅，上次 Unnatural 嘅都唔睇咁，我好難 expect 佢哋會睇呢度。 Unnatural 咁好，但我都覺得係可以睇嘅。 因為佢唔係咧，好似神探街嗰度咁，開頭整到好似有鬼啊，或者有啲怪嘢啊。 嗯。但係嗰啲人物，我覺得有趣啊嘛，佢哋每一個人都 有趣，有趣㗎，因為佢本身好似都係漫畫嚟嘅，原本。 係啊，應該係個漫畫。 係啊，係啊，係啊，幾得意㗎呢套嘢，係啊。咁介紹俾大家先啦，咁就係咁啦。 係啦，介紹咗先，我覺得幾好睇啊！我自己個人覺得幾好睇啊。 即係個題材特別啲咯。 係啊，人物 即係你話講醫生講乜嘢都好多，但係佢呢度唔同嘅，係咪即係今季好多嘅？講兩個護士啊，咩乜都有嘅，係咯。咁嗰啲唔介紹啦，嗰啲係咯，係。 嗰啲搞笑嘅啫，系啦。咁啊 ，OK， 咁仲有另一套乜嘢？講完未呢個？ 另外一個叫《東京二十三區女》啊。 係啦，《東京二十三區之旅》。咁係咩鬼嘢嚟嘅咧？咁原來係鬼戲嚟嘅喎，即係奇怪嘅喎，都市傳說咁嘅喎。係啊。咁佢就好似有六個女主角係嘛？定幾多個？ 係六個。 嗯。 咁第一個呢個應該叫倉科加奈，即係上次特撮加加加嗰個 藍戰士。 係啦。 係啦。 藍戰士係啦。 系啦，即系中意男战士嗰个啦吓。 咁另外我讲一讲有六个女主，系咪应该全部都女主角啦？因为 之前全部都之女啊。 咁下一集就应该系安达又神喎，应该系。 系啊，下一集都安达又神。 吓，跟住有个叫樱庭奈奈美，我唔识嘅。 吓，你唔识？ 我追捕 进击的巨人入边射箭嗰个。 哦，嗰个嚟嘅。 系，应该系啦，如果冇搞错系。 咁另外一個就我諗好多男中年男士都中意㗎啦，就叫坦麥。 點解咁講呢？ 因為都覺得係好性感啊咁嗰啲啦。 O K， 唔係啲 A V 女優咩？中意嗰啲中年。 係。 應該啲中年男士啊，啲後生仔都唔會中意㗎啦。 係啊。 中女嚟 嘅。咁佢今次揾嚟呢班全部都其實中女啊，包括安達有曬，生得曬落咧。係 啊。咁跟住嗰個都中女嘅，咁咪中山美穗咁啊，當年就好靚。 哇！中山美穗 唔係中女係嘛？ 中女啊，大佬。 中山美 穗。嗱，呢個呢個 子咯，呢啲哇，呢啲係咪已經去到再早一輩咯？ 十老啦係嘛？ 再早 咩？應該 唔係安達又神呢一輩啊，再早啲㗎，係咯。 咁另外最尾嗰個唔識啦，另外都叫早期遙香啊。 系聽聽過，不過我冇印象，唔知點解叫佢大家，係啦。咁總之有幾個女咁啦，咁每人一個故事，佢得六集嘅啫咩？佢得 嚇？ 唔係佢講東京二十三區係講緊東京嗰二十三區啊，佢唔係一區區嘅，佢唔係用個區嚟分嘅，佢係用嗰個 六集我睇資料， 佢係用佢裏邊嗰個主題啊。第一集咧就係講嗰啲地下水道，咁地下水道有咩咁特別？咁佢就係話原來東京嗰啲唔係即係唔係坑渠嚟嘅，佢話以前咧東京其實係好多河嘅，個、 啊、 東京其中一樣嘢特色就係 道名咧，基本都叫做乜橋乜橋咁樣啊。 誒乜橋乜橋乜村乜村啊？ 嚇嚇， 係啊。 譬如你去涉谷都有好多 橋。係啦，點解咧？ 當年都 係 好多水。 佢就有嗰個咧，隻眼生到好開嗰條友咧，就同一個。系咪都系学生嚟嘅？嗰啲大学生。 电影少女定乜鬼？ 系好样衰嗰个啦。咁佢哋就喺个路面一路行咧，就一路讲述咧呢个嘅，即系啲东京嗰、那个，即系个，即系点样由古代一路经过现代化，经过嗰时奥运会啦，佢有提过啦。咁就话要极速都市化，即系由即系嗰个落后变成呢个都市化。佢就话起咗好多即系水泥嘅嘢咧，就起一佢唔系倒落去，即系佢。喺嗰啲村啊嗰啲嘢上面咧，即係個河啊上面，佢就起嘢，咁啊變咗而家我哋行緊啲路面，其實就原來喺啲河上面嘅起嘅，咁嗰啲河就變曬而家喺下邊。 屋下低都係一啲河流。 河流嚟嘅，其實係河嚟嘅，係天然嘅河嚟噶，唔係話佢係人工起坑渠嗰啲坑渠啊，唔係咁嘅，嚇，唔係我哋平時諗坑渠嗰樣嘢嚟嘅。佢本來就有㗎啦，係啲咁人唔係人工造嘅，天然啲河一度，哇！你喺上面起曬城市遮曬啫，咁即係大家都知道東京其實好多層㗎嘛。 嗯。 嗯，即係呢個咩地下街啲概念，其實佢好早嘅有，而家梗係我哋梗係冇乜冇都正常啦。但係以前，哇！原來佢哋好早就已經係咁嘅，係一層層咁。咁其實嗰啲河咪喺最底，咁其實你可能行喺好多街嘅上面下邊其實係呢啲咁嘅水道嚟嘅，你都唔知嘅，一般人都唔知嘅。冇諗過嘅，咁佢就用返呢一樣嘢，但係呢樣嘢係真㗎喎，係呀，唔係作㗎喎，咁就用呢個做個主題呢，就做咗今集嘅故事，咁就講呢個靚女呢，其實當年就牽涉一單嘢，就話佢媽就殺咗佢個，即係叫做 繼父啦， 因為有錢佬咁啦，咁跟住就判咗坐，仲有話，即係佢又話有精神病，所以個精神醫生咁嘅，咁就呢度就話佢唔知話佢阿媽好似放翻出嚟，就約佢見面，但唔知做乜會約佢去下水道，就關於一個咁嘅事嘅。都俾嘅正常應該唔會去噶嘛，有冇搞錯咁去下水道嗰等？約你坑渠等，會唔會 甩嘢貴啊？ 係約你喺大坑啊，大坑嗰條渠咧下邊等我，你會唔會啊？ 條渠仲要下面。 係啊，你本身仲卧底嘅唔奇啊，係啊，陳永仁 啊， 唔奇啊，黃秋生約你，喂，乜順你約天台好地咁，今次乜約坑佢啊，大佬啊，阿陳 Sir， 正常人都 唔 行佢啊， 嗰個，正常唔會行佢，咁都唔知點解會咁，咁但係就係點解佢都會附會咧？原來後邊係別有一個案情啊，嗱咁呢一切都係案中有案啦、啊咁關咩鬼事？點解突然講話呢個都算係鬼？唔係喎，最尾真係有鬼喎。最尾先出嘅。 阿媽都係死咗噶嘛。 係啦，其實佢係死咗，咁然後而家變咗一隻鬼嘅咁樣。 咁 又最尾出出。 我最唔明就係佢嗰兩個後生仔女究竟係介紹啲嘢俾我哋聽啊，定係同個故事有關嘅？ 佢就話咧，嗰、那個女其實係感應到咧下面發生嘅嘢嘅，你當佢有通靈能力，咁佢就不斷突然間又頭痛，跟住就話，即係係啊，跟住佢，跟住就話下面有啲咩，即係佢講到好似係嗰啲咩咒怨啊，係啊，怨念嗰樣嘢，佢感受到呢樣嘢，咁所以佢就一路喺個下水道嘅上面度行，咁佢自己話都唔知自己點解會喺嗰度行，因為佢嗰個咁嘅學長咪話俾佢聽，其實你一路行過啲地方，其實全部都係下面係下水道咁，咁佢又唔知點解會知咁多嘅。咁佢唔會跟住不斷去解釋咧，即係東京一路發展嚟嘅結構啦。咁佢呢樣嘢就將個東京嘅發展史同埋一啲咁嘅秘辛咧，同佢呢個鬼故啊，同埋佢又唔係好似鬼故，你覺得佢似一件案嘅，即係似一件推理咁樣。佢因為佢下面咧，佢去咗下水道遇到邊嘅就係嗰個精神醫生。咁初精神醫生都話咧係有另一，即係就係佢媽咯，約佢嚟嘅都係。佢係咁講嘅，咁到底咩葫蘆賣咩藥我唔穿啦嚇，大家有興趣就聽啦，睇下。咁我就 O K 嘅，我都幾特別嘅佢呢個，即係將 呢樣嘢結合。我覺得個劇情 O K， 但係我覺得佢將佢咁斷裂，即係兩度 唔拉加嘛， 嚇 冇啊！佢真係將兩個主題咁樣拼嘅咋，係啊，係啊，三日兩夜加鬼故啦，真係嚇。 咁樣講啲歷史俾你聽。 咁佢未至於咁硬嘅，咁佢同佢而家下面。嗰、那個地下水道發生緊嗰樣嘢，見案冇關，但係下水道呢樣嘢係咩嚟？佢就喺度解釋咯。 係。 咁但係佢個解釋就唔係嗰個旁述，咁佢只係用咗另外兩個角色去講咯。嗱，佢下一集佢反而呢兩個角色會 keep 翻嘅喎。 係。係啊。我覺得呢兩個似一個主持咁樣啊，好似 係。又冇錯。係，其實係。係 啊。下次就好似講嗰啲填海啊，定唔知乜嘢嗰啲嘢啊。 系下一次系啊， 系啊， 咩江东区之旅 吓，即系可能你香港咧，咁你咪套落香港啊，因为你咪上边咪有两个嗰啲学士学飞咁喺度讲话， 咿哇鬼叫咁 啊，唔系咁可以佢唔咿哇鬼叫嘅，跟住隔篱阿 Ben Sir 咁啦，咁喺度讲咯，系咯，咁啊讲话其实香港咧以前就点样填海，系最初就咧，其实最初就咧电车路咧，其实就系海边。啊！就係啲咩 Sogo 嘅，即係睇海嚟噶啦，咁樣咁，跟住麥美欣就喺度，哇！唔係啩咁樣嘅嚇，咁嗰啲咁咯，你當係咯。 早幾十年咪咩朱維德嗰啲主持嗰啲節目咯。 咁又未 去到咧？唔係即係香港倒後鏡嗰啲咁。 係啊，嗰時阿燦啊，係咯，同個靚女一齊做啊。 咁呢個處理佢而家就可以冚多個古仔度啊嘛，唔 係。係佢加多咗古仔。 佢咁樣 做咯，佢有鬼故啊，女啊， 唔係你可以咁講，但係佢人哋做得好靚嘅，係區區有鬼故加學士學飛，咁你哇咁啊好 cheap 大佬，又唔係嘅，人哋但係人哋呢個題材可以發揮得好啊，咁你咪就係要睇下咯，人哋點發揮嘅，咪真係要學習人哋嗱，人哋真係講到啲典故之餘咧。有去拼到一個都市傳說出嚟喎，嗱、那個都市作嘅啦，唔係話有嗰啲有作嘅，咁我係 O K 嘅喎，呢套嘢我都可以覺得。 因為講嗰啲地區咧，好多時候我哋去日本旅 行。係啊，你會去㗎，係啊，因為佢第一個就講涉谷。 日本嘅佢講嗰啲嘢 係。係啊，涉谷咁你知幾多少？原來就係有啲咁嘅後邊咁嘅，唔係啊，分分鐘嗰度。佢話日日喺嗰度翻工喺度煮人都未必知㗎，佢話呢啲嘢。係啊，即唔係話日本人就其實知啦，咁你知鬼？其實香港啊都有大把啲嘢，但係係唔知嘅。 冇錯， 係啊， 係，即係或者大家唔 care 啦，係嚇，根本唔 care。香港大把呢啲嘢可以拍啊，嚇。咁但係咧，明明無線咪整咗套十二傳說，唔知去咗邊。係，我係想睇啊，係就係呢啲。唉，算數啦，即係大家都唔想知，冇得講。係。 好。 系啦，咁啊可惜啲，系啦，咁啊但系个题材我就觉得几特别嘅，系。 几得意嘅，佢呢个系几得意。 即系其实如果你买东京地图咧，咁地图通常就系东京二十三区啊。 嗯。 嗯 嗯就系咁写嘅，即日本嗰本啊， 系。 佢通常咁写，咁我通常都必定拿住呢本嘢去周围去，我唔靠 Google Map。 咁佢又講翻嗰啲熱門地區嘅故事，咁都得意 咧，佢係，係好得意，好得意，其實係得意嘅。 咁同埋好簡單嘅，就佢廿零分鐘一集嘅啫，其實。 係，咁同埋佢有班咁嘅女星叫做，即係叫做你會睇咁咯，每集一個咁咯。咁到底佢後面又有一個乜嘢凄慘啊？定係黑暗啊？定係其實原來佢都唔係好人咧、啊？即係呢啲變咗又有查案。咁其實佢將幾個元素擠埋一齊啊，鬼查案，跟住有啲典故係咪？溪谷，即係個城市點樣發展出嚟咁？咁呢幾樣嘢你平時諗唔到，佢點可以擠得埋一齊？佢竟然可以用呢個故事擠得埋一齊，咁啊點都要又要觀摩下啦，無論好唔好睇啦。 嗯， 就系咁啦。好，再下一个啦，咪有冇嘢问啦、啊？马仔、马明， 冇问我就冇啦， 冇啦。好，下一个。 好，剧集就咁多啦，跟住。 哦，咁啊，讲埋个蒙面超人啦，龙骑啊，个忍者我冇睇再一集啊，咁啊，龙骑外传啦，所谓吓 ，Rider Time 啦，咁啊，咁啊，下集大结局噶啦，系咪？咁今集讲到边啊？第二集松 大结局话已经做到上堂噶啦。 吓、啊？啊、上床边个同边个上床先？边条女先？吓、啊，唔系女，系佢哋啲龙骑班友吓、啊，其中两个吓咁混蛋，系咪？ 牛同魔鬼鱼搞埋一齐、 啊？我系龙骑同阿都同阿蝙蝠添啊，大佬。 可能都好睇啲，如果佢哋两个。 佢话都唔想睇我都，大佬。吓吓咁点啊？咁呢套点啊？咁呢个马仔睇咗系嘛？你讲马仔讲。 魔骑个剧情都冇乜进展嘅，都系讲佢哋。走嚟走去，不過今集最爆就係無端端有床戲嘅， 係唔係啲女喎、啊？ 係啦，咁阿魔鬼魚啊，同阿 幾廿歲， 係啊，同阿犀牛無端端有一床戲，咁但係佢哋又兩個咁，即係佢本身阿魔鬼魚啊，同埋阿犀牛快殺咗另外整翻落嚟嗰個同伴係，我只應該係 蟹係咪？應該係 呢只應該係蟹啊，係啊。 嗯， 系蟹啊，系啊，杀咗只蟹，系 啊，杀咗只蟹啊。咁啊，但系阿魔鬼鱼即系阿手重啦，咁好似俾阿龙牙影响，唔知上咗身定咩啊，影响到佢咁啊。佢啊话即系对西游都信唔过，咁啊两个翻去带上嚟，咁啊反而 嗰个即系邪恶版嘅龙骑啊，黑色嗰、那个 系啊， 系， 咁啊同佢打咁啊两个，跟住最后阿魔鬼鱼系唔够抽啊，中咗绝招嘅。 嗯， 系啊，咁啊，但系未死， 点解冇即刻死嘅？通常唔系跟住即刻消失嘅， 即刻化啊嘛。但系呢个佢冇啊，佢啊要，即系佢要还翻啲卡粒俾人啊嘛，走去 系啊，佢还翻俾阿龙骑同阿边个？另外边个嚟噶？ 另外我就系蜥蜴啊，变色龙嚟 嘅。咦，变色好人嚟嘅咩？ 哦，呢度系啊， 呢个系咪冇噶？之前 系奸嘅噃。 呢个唔系以前嗰个演员嚟，好似系嘛？呢个 唔系呢个新嘅呢度。以前系 后生啲啦，都唔系佢哋年纪。 系啊，以前嗰个做嗰个系系个社长嚟嘅，好似 系。系啊，好似系，好似。 嗯。 系。好似出就冇咗啦，嗰个角色。 哦，佢嗰个响嗰个特别篇咯，话投票嗰集出去出咗就 系。系咯系咯系咯，就冇咗啦。 系啊，咁我另外一方面咪又系嗰条女讲翻佢嗰个古仔，咪又系话 即系嗰个训喺医院嗰、那个，即系好似呢个。比赛嗰个主持人咁个女，咁 叫佢打个主持人， 系啦，咁就话原来系而家上边变咗个拉打条友，就原来佢揸车唔小心就撞到佢，咁啊入晒医院，咁但系佢就第佢成日走嚟探佢，咁佢搞到变咗情侣，出咗院之后，咁但系原来佢个病系冇医未医好嘅，成日复发嘅，咁啊，咁而家就系死咁咯，咁佢咪话要。唔知點解咧，佢就話可以話要儲齊啲生命就可以救到佢。佢相信咧，其實佢都冇話得嘅嚇。 嗯，哦， 嗯， 係啊， 係就咁啦。 咁啊，佢又話一日要快啲解決咁啊，一日內搞掂咁啊要。 係因為佢就係死啊。係 啊， 佢話唔知俾七日佢啫嘛，咁而家最後一日啦。 係啊， 咁佢話原來佢都係想阻止呢、這個。 遊戲嘅，佢唔係想自己續命嘅嚇。 嚇、啊、咁但係阿、魔鬼魚即係本身已經斷咗氣啊，俾阿蜥蜴帶到嚟嗰陣時。 嗯。 嚇、啊、咁佢又還翻卡俾阿即係主角阿龍騎咁，但係就呢、這個佢哋嗰陣時就啱啱阿魔鬼魚一死啊，先揾阿龍牙就揾出嚟。 即係佢好似變咗啊另一個主角咁嘅樣，就雖然叫佢同佢合體，咁但係呢個可能係個幻覺嚟嘅啫，我覺得唔係真係咁嘅。 即係但係就強制性上咗佢身咁啦， 就合埋咗。 係啊， 咁所以最尾變身嗰個係黑色龍騎嘅， 即係龍牙。 咁同埋佢都變嚇變咗哥華樣啊變咗。 係啊， 唔係佢變翻哥華樣靚仔翻好多。 即係其實係佢嗰個髮型問題啊，因為佢平時好人嗰時咧，佢向後梳咧， 真係好傻啊佢 個樣變好個頭核突型，跟住 佢個表情都唔同嘅，呢度型咗多，做翻嗰個笑嗰個樣，佢平時都傻佬咁樣嗰、那個樣唔得啊。 跟住佢而家變咗邪惡版嗰時，佢啲頭髮佢前面放翻前面遮住咁樣就 有型好多，咁佢真係幾似哥華嗰個真 係咁佢。咁佢變咗龍牙之後咧，咁啊唔知啱撞到出面就話犀牛哥嚟咁啊，同阿犀牛打， 係， 嚇！咁犀牛唔夠打，俾佢出絕招一夜劈死咗之後，就去踩埋心口咁啊化咗啦，係，跟住轉頭啊變色龍啊，即係蜥蜴同埋啊蝙蝠咁出到嚟見到咁啊，今集就完嘅， 係， 嚇！其實古仔冇乜進展，其實都係睇咗。睇佢兩個上床嘅，反而最驚訝啫。 唔係 啊，唔係啊嘛，咁重口味。 唔係，估唔到會咁，其實係。 係。 唔係，其實我覺得好怪啊，因為佢本身咧，佢啊，即係魔鬼魚咧，手足死嗰陣時咧，佢突然間記得翻之前識阿龍騎佢哋嘅，即係之前點死個電視版。 片段影翻電視版啲片段出嚟。 係，我嗰時係仰爭幾遠啊佢。最慘係咁。 哇！真係得好遠。 唔係你話嗰個其實係阿含等陣阿古老啊嘛。 係啊，即係高野發成。 爭好遠啊！ 爭好遠啊！樣認唔到係佢嚟嘅簡直。跟住咧，我就係覺得奇怪，佢嗰陣時冇理由應該唔識阿犀牛，點會無端端呢度變咗情侶關係，仲要上埋牀嘅？就真係奇怪。 唔知喎、啊，咁佢又話佢哋都係啱啱， 係 啊，啱啱失憶咁突然間機興大發嘅點解？ 係咯，之前冇講係基佬啫，突然間一嚟到話真係憶入邊嘅基佬。 其實嗰個基佬擺落去有咩意義？ 基佬都唔奇，點解要同阿犀牛啊？ 係咯， 點解擺落去？唔知喎、啊，可能滿足下而家啲人中意睇基佬啩。佢、又唔想整嗰兩個主角基佬啦，係嘛？咁咪睇第啲人度整咯。 係喺啲配角整。 哇！同埋黃蛇個皮套演員有咩事？係咪揾翻嗰時 R S 嗰個咁大個肚腩嘅？ 係啊，就 真 係 啊， 真係 佢啊， 係佢嚟噶。佢、退休啊，呢個其實已經 哇， 已經係退休人士 咯。我覺得，不過佢冇嗰時咁肥，佢都好似減咗啦。我見到都 係冇咁緊要。R S 嗰時就爆開咗條腰咁嘅，我條腰帶就係條腰。 咪上次咩蒙面超人一號嗰個樣 啊？一號嗰件衫咧冇咁覺嘅，因為佢就翻佢嘅身形嚟做。 哦， 但係佢嗰陣時 RX 咧 爆胎咁， 嗰陣時佢爆胎咁嘅就有著到。 係，即係呢度個黃蛇揾佢做。哦， 係啊。 哇！ 即係咁需要真係嘅啫。 唔知啊，咁。佢當前輩咁叫佢咁樣出嚟做， 但係真係好肉酸咯，有肚腩嘅蒙面超人係， 唔係但係佢個肚腩好似喺今集先係揾佢啊，上次都冇肚腩嘅，我記得好似 係嘛，先冇肚腩，今集有肚腩。 即係上一集你覺唔覺黃蛇變身有肚腩啊？ 即係阿黃蛇因為頭先食咗餐勁嘅，因為阿 呢個呢幾日啊，我響啊。阿律師哦，佢開我助手 啊， 日日係咁講正，即刻 都 即刻 嗰陣啊， 食咗好多餐啊，已經 係咯，即解釋到點解啊嘛？但係佢點解人間睇嗰陣都冇肥，邊個先肥啊？不過呢個佢要慢慢解釋啦嚇。係食咗啲落咗去嗰個狀態嗰度，平時冇肥到。 唔係，不過嗰句啊，睇佢就唔使睇咩劇情，其實都係同學會睇嗰啲人演出啫。 嚇！即唔睇你要發生咩事啊？咁下集好似要更多嘢要出現喎，咁包括個奧丁係嘛，即係嗰只，即係嗰只應該係嗰只節目主持人嗰只啊。 拍正常應該係節目主持人不死之身，可以無論打贏幾次隻奧丁都要翻翻嚟嘅嗰陣時。 唔係嗰隻嘢其實係嚟自即入小寶入邊嗰隻嘢噶嘛，咪一隻出嚟計分嘅。 係。 嗯。 其實嗰隻嘢， 但係佢犯規又埋插嚟插埋賽啊嘛。 係有啲好搞嘢喺度，下集會出現又唔知邊個嚟嘅，冇講。咁其實有關阿時王你。都咩事都唔明嘅，咩 出面喺度打咗成日喺度做咩 嘅？跟住佢兩句話：我哋打唔低佢喎，你都冇。佢話佢冇啊，即係佢呢度仲未有啊。龍騎嗰個咩係嘛？ 唔係好似有係咪有咩？佢之前 都冇啊，有冇？好似都冇，係好似都係。佢好似冇攞到嘅都嚇。好似話其中一個未得到嘅標就係嗰個啊嘛，其中一個。 唔係佢上次有冇攞過龍騎啊？佢打龍牙 之 都 個禮拜講到見到阿斯圖咯，開始係咯， 係 我哋未睇啦，錄音嗰陣未做啊，我哋星期六晚錄音係咯，咁啊即係就會做嗰集就係會遇到阿斯圖咯，咁同埋阿斯圖都好似幾多人翻嚟嘅喎，你起碼阿真如啊，即係其實即係阿電王入邊嗰個 服務員 嗰個女乘務員啊，好似就係服務員啊， 係 咁佢冇用嗰個身份出現，呢度用翻真如嘅身份出現咯，係 啊， 真如唔係嗰陣時好細個嘅喎。 唔即係電王嗰個女服務員啫嘛， 嗰個電車服務員， 即係嗰個啫嘛，係啊， 即係拍寫真係影屁股咯， 係啊，即係佢出名係靚囉嘛，咁後屘又俾阿 Drive 嗰個好似代替咗佢，咁但係我覺得佢靚啲咯，其實我覺得佢成個人都靚啲啊，個樣都靚啲， 係 咯，係咯，係咯，咁又唔知咩，但係又唔算好紅啊，冇辦法嘅， 嗯， 係咯。咁呢度又會出返啦，今集係啦，咁唔知啊，都唔認得啊，連阿杰朵都覺得哇，都變曬樣啊，個主角都。 喂，算好啊，其實阿杰朵我覺得。 咁同埋佢個 Another Rider 係真係以前嗰隻 Another Rider 嚟㗎喎。 即係綠色嗰隻。 係啊係啊，即係嗰個大叔變身好靚㗎啦。 醫生嚟好似係咪原本嗰條係。 係啊，我覺得最靚係嗰個㗎，可能馬仔係鍾意嬌啦，唔係穿紙嗰個啊，唔係穿紙嗰個啊，嬌啊，係裏邊嗰只。 我唔係中意佢嗰個拉大騎，我中意嗰個人嘅其實。 哦。 我個人咩咩阿娘啊？ 我唔係中意個樣啊，我覺得佢咯。 打到個人間睇到一般，我覺得 G3 好似好啲，我自己啫，係。係咯，咁同埋另一個大哥 Another Rider， 即係我覺得個樣有型啲咯。 唔係，我講係嗰陣時同阿傑圖好似兩個啲，即係。佢寫到呢好似我覺得兩條友命運點解一個遇到啲好事一個 其實佢寫咁多個就係你有可以各個鍾意嘛其實係囉咁啊 G3 就係其實佢唔係超人嚟㗎嘛佢著咗件甲即係你都 Iron Man 咁啫 咪睇 嘢又會負荷過重㗎咁即係有即係有 打嘛自己其實拎個碌炮 冇 打嘛 冇錯但係好睇嘅即係嗰個線都好睇嘅 嗯 係囉 嗯 系啊，咁 Another Rider 冇唔係有太多嘢講嘅，佢啲好似後尾先出下嘅人物，但我覺得個皮套好靚咯。 中段先出嘅 嘢。係啊，但個皮套好靚嘅，我中意係。即係同埋佢似蒙面超人啲啊，可能同埋佢係大叔變啊，似啲啊，覺得。係啊，即係有型啫，我就覺得佢個樣個 suit 有型咯，係咯，係咯，個樣有型咯。咁呢度啊，佢梗係用翻啲 action suit 就唔係咁靚啦，嗰時都見好靚嘅。咁啊唔知講乜啦，今集係啦，咁啊再睇係啦，咁啊上集啊無厘頭啊，嗰個白色 Wars 竟然話改變咗歷史，佢會消失咯，咁嚇，咁其實應該所有人都會消失㗎，佢全部人 場可以全部消失啦，而家個未來都未知嘅。 係啊，咁你 A 時間線翻嚟，佢 B 時間線翻嚟啫嘛，咁歷史改咗 A、B 都唔同咗㗎啦，咁點解 B 時間線嗰人消失就冇理由㗎？咁同埋佢又話佢實現唔到佢嘅願望，所以。即係話咩？其實佢有本嚇嗰、本勁喎，《死亡筆記》嗰本書喺度嘅喎，佢寫乜都會實現喎。我 願望筆記啊嘛，我本嚟 係啊，點解成日寫埋啲無謂嘢落去 嘅？寫啲佢想發生嘅嘢可以隨意寫到嘅，其實 係啊，咁啊寫乜都得啦。咁佢咪控制埋嗰個機要做王咪得咯？使咩搞咁多嘢？係啊，佢又想乜怕個大隻佬啊？佢想個大隻佬做乜都得啊？嚇想大隻佬幫佢煲 job 都得，唔得啊？佢寫啊，係啊， 係啊，佢叫平時叫佢哋打啊打嘅， 係啊，佢點會俾嗰個人玩到佢啊？冇可能，即係嗰本書勁到咁，咁同埋嗰本書係咪反而冇消失到嘅？係咪留咗俾阿 D N 啊？即係阿邊個？ 海登 係啦，係啦，係啦，係咪啊？好似係咪佢而家佢揸住咗，俾佢 cut 咗啊嘛？咁點解個人都消失咗，嗰本書又冇消失嘅咧？咁仲有喎、啊？ 唔好唔記得黑色個 wash 拍咗佢嗰隻變身嗰個嘢，點解嗰個嘢又冇消失㗎？係 啊，唔知點解。 嗰個嘢咪同佢一齊嚟㗎嘛？咁點解嗰個東西又冇消失，個人消失咗？我完全唔明呢個係咩設定。我初仲以為佢兩個都會過咗當幫咗主角啊，即係兩個啊。 嗯。 啊，竟然佢咁即係當嗰個認同咁嘅主角係王，佢竟然消失，我唔好奇咯，我覺得呢樣嘢。咁佢即係其實佢唯一嘅作用就係帶個變身器俾個黑色阿 Wash 嘅啫。如果係咁， 同埋整個三合一 浪費啲咯嚇， 同埋整個三合一咯。 係啊，同埋佢係啦，整個三合一嗰個好鬼核突，有三一萬能盒啊。 哦，類似變王咁嘅嘢，整個面咁黐落去咯， 佢三個面咁心口同埋左右咁嘅，只有 form 到個面咁。咁同埋最好笑就係佢哋。三條變身嗰三條友咧，係喺佢入邊咁樣有個鐘咁指咗邊個就邊個係邊個揸咁啊！即係成哇，仲唔係三一萬能盒 嘅揸機嘅回 事？係咯，大佬你鹹蛋超人變咗揸機都算數嘅，佢個巨型嘅喂，呢、這個蒙面超人都變揸機，即係戰隊入咗個機械人咁，我有冇搞錯啊，大佬？ 係電王都冇呢嘅情況出現嗰時。 係啊，電王都未有，未會咁。佢上身咪 上 身咯。 都上身都係幾合一，但係都唔會喺變揸機咯，佢哋。 係啦，都唔會揸機，唔會企喺二魔神嗰度爭住控制噶嘛。即係呢個表達真係，我真唔係好中意，同埋呢個方真係好肉酸咯。係啊。 嗯。 不過我諗佢都係用一陣嘅啫，之後可能應該再有啩。 佢始終都要變到嗰、那個實嗰、那個咩佛。咩特 金色嗰個 嘅？金色特面咯，個佛神主牌啊嘛， 係，即係佢唔係變伏魔時王，佢變咗更肉酸。 係啊，原本可以型啲咯，佢變嗰個伏魔時王啊 嘛。啊，伏魔時王係佢自己孭到成身嘢啫嘛，都 OK 㗎個樣。 哦，唔係講個金撈嚟㗎嘛，其實一條標帶好粗咩嘅角度㗎嘛，其實 都 OK 喎，都覺得 OK 喎。係 咯，佢有支針喺後面孭住啊嘛， 係咯。都幾霸氣嘅喎，佢都係佢而家再變嗰啲 form， 你就想笑啊！見到 係啊，佢嗰個咪有土豪 feel 啫嘛，其實伏魔時王 係啊， 係拎住拎個金毛嘅咯， 係啊，佢一再變嗰啲係好笑啊，因為 卡通雕啊，搞笑嗰啲嘢 都唔知而家大家有冇睇啊，都冇啊，係嘛，係咯， 好放棄，唔係啲公仔冇放棄，套嘢放棄咗啲人 係嘛， 係炒得好勁喎啲公仔。 O K， 咁啊好啊，咁啊讲晒啦，系嘛，当系嘛， 系 啦，喂，咁啊即介唔介绍啊？当介绍下算啦，好嘛？嗰几套卡通你介而家介绍系咩嚟就得噶？恶魔东西嚟噶， 讲嗰套系咪？ 系 讲 嘅。 飞飞嗰间嘢出嗰套。 系啦系啦系啦，同埋仲有你话嗰套超正义联盟，你介一介绍先，之后我哋先慢慢讲，好冇？ 啊，咁嗰套就鬼灭之刃，咁其实系漫画嚟嘅原本。 哦。 咁就改編，今次改編動畫預廿六集嘅， 即又係好出名嘅，即係好 hit 嘅。 唔係 好 hit 嘅， 唔係，即唔知咩嚟嘅。 我有都係啲有朋友就睇過就話咧，漫畫係唔係好得嘅，但係改編咗動畫之後咧，就因為間公司就係做得好咧，就得咗。但係咧。就因為呢間動畫公司咧個老總之類啦，即係總之亂咁挪用啲公款之類啦，咁咧就似乎賴嘢呢套嘢會。 唔係佢唔係攞普通嘅公款啊，亦都唔係公司嗰啲啊，佢攞咗呢個三一一地震震災嗰啲啊，大佬。 係啊。 哇！你唔死都唔得啦。係啊，你虧好公款就算啦，你自己公司。 哇！你呢排都好多喎，之前我整高達嗰陣時都已經係咁喎。 系啊，唔得啊，真系。嗱，咁系咪真事又唔知嘅？呢啲系咪可能俾人屈又唔定啊？即系唔知啦，系咯。 暂时未知啦， 未知啦，真相就吓、啊，永远唔喺面嘅，系咯，系啦。好，咁点啊？咁啊，因为呢个原因系点咧？咁点啊？呢套嘢点啊？腰斩啊？但系又第一睇嘅，点解？ 唔系，咁佢系依家先爆出嚟啊嘛，即系已经整咗啦嘛。 我即系已经制作晒噶啦。OK。 即 係有得睇落去嘅，可以睇曬咁多集嘅， 唔係即係整緊啦嚇，未整曬咁啊，可能即係有機會會中途腰斬定係點？ 咁大 鑊唔知啊嚇。 哦， 咪所以知佢預就廿六集，但係而家啱啱播第一集啊。 嚇。 OK， 咁講咩嘅？關於咩嘅？ 哦， 關 講 嘅嘢， 其實都係講有嗰啲惡鬼咁樣話，如果佢啲血咧俾一啲人咧，即係嗨到咧，咁嗰啲人又會變埋惡鬼嘅。咁個男主角嗰個本身屋企就個老母老豆佢死咗，咁佢同 幾兄弟姊妹，跟住同阿媽一齊住喺山度咁賣炭嘅。 咩時代背景㗎？現代嚟㗎？ 唔係 古代。 應該係佢話係正太，好似係。 嚇、 啊？唔係講錯，大正唔係大正啊。 大正。 嚇！大正。 即又係阿櫻花大戰嗰啲咁上下嗰啲啊。 嚇！應該係啩？大正咁住。咁佢本身有一日就係攞山，即係去咗賣炭，跟住佢就返去嗰陣時話夜，佢有個即係識嗰啲鄰居咁樣響山邊咁樣嗰度話會有惡鬼，咁就叫佢不如瞓一晚，第二朝先返屋企。咁佢瞓咗之後返到第二朝呢，咁屋企人全部俾鬼襲擊過，咁樣就係死剩個妹啊，佢個大嗰個妹啊，即係本身唔知好似有兩個細佬，三個妹啊，定兩個妹啊，都好似有六個人嘅，總之差唔多成，好似。 嗯，係咁，嗰個年代唔企，嗰個年代十個都唔企啦。 嚇！ 咁散啦，差唔多。 嚇！跟住最死者講佢想帶佢去，即係個身體仲暖咁，以為未死咁啊，帶佢去睇醫生咁啊，講住，跟住點知走到一半嘅，佢個妹就襲擊佢咁啊，變咗做隻鬼咁嘅嘢。 咁鬼係咩嚟嘅？即係怪物嚟嘅。 都是啊， 即是喪屍咁啦，都是 會大力台好像啲咬尖咁樣襲擊人。 即係人嘅啫，即係唔變係怪獸嘅。 佢又好似識變身，但係個變身暫時係會巨大化咯，佢可以。 咁樣樣。 即係第一集 睇到。即係佢人咁，但巨型咗咁啊，巨人噶嘛。 唔係，你當正常開頭原本佢係個細路女，即係佢個妹啊嘛，跟住佢可以變到大人咁嘅大隻老身形咁可以。 哦，即系咁巨大啫，系嘛？唔系 未变，会变咸蛋超人，我意思。 吓死我，巨大化，即系佢变大人咁样，我以。 系啊。 即系高大咗，佢会变成。 哦，即系 大只咗 啊 嘛， 系嘛？即系实 sam 咁啫。 吓，类似啊，咁啊，咁中途咪有啲猎鬼有个条友咁走出嚟救咗佢，咁但系话佢阿妹已经变咗咩咁啊，想杀佢阿妹，但系佢又要保护佢，咁即系佢。讲佢点样坚持同埋咩咁，即系宗教多嘢咁，咪佢就放过咗佢，跟住叫佢揾另外一条友带埋佢个妹去，咁佢帮到佢。咁第一集就做到呢度嘅。 咁善女幽魂咁嘅。 咁但系其实之后发现有古仔系跟咗之后拜师嘅，跟住佢就做咗啲即系灭鬼啲，因为佢话要走去，可能啲鬼会知道有咩方法变翻做人嘅。咁佢嗱同佢个妹咧系。话系特别嘅，即系佢好似话另外做一个角色都系咁嘅，可以摆脱嗰个即系最劲嗰只鬼，即系支配，跟住佢有自己意志咁啊，变咗佢个妹冇 帮佢打添啦，就净系 系啦，咁 partner 好似 partner 住佢两个一齐打鬼啊，之后 又系呢啲 ，OK 咁佢用嗰啲话咩呼吸法，就系有啲雷啊、水啊、火嗰啲咁嘅咁嘅刀法咁样可以用嗰啲咁嘅。屬性打嘅，咁個主角話好似我血統咧係有日嗰個血統，話可以用曬所有嘢，其實但係而家未識用嘅，講係話。 咁但係佢大正喎，冇科技嘅咩？即係唔會例如有槍嘅咩？冇嘅。 咁我唔知，暫時睇佢都係用嗰啲有屬性嗰啲刀法咁樣，有電啊，有水咁樣嗰啲。 即係冇科技嘅。 我睇暫時我套片第一集就見唔到有。 O、okay, K， 即係仲係比較劍心咁嘅啫。 都係跨啲嗰啲咁樣打嗰啲咯。 嗯 ，OK， 好，咪睇下咯，系咯，如果系即系制作几好嘅， 制作就好嘅，即系佢间公司有翻上下啦，点都。 乜咁奇怪，佢哋会 pick 一啲唔出名嘅作品嚟去咁样制作嘅咩？点解会咁样嘅？ 可能 唔系通常都揾啲 IP 咁样。 咁我唔知啊，可能个题材可能有觉得有机会。 个适合啊，觉得嗯 系咯。 同埋佢嗰间公司自从搞完呢个 Face Daylight 之后。佢都差唔多係搞乜都得㗎喇， 搞乜都咩呀？ 搞乜都得啦， 都退路 都得， 係 OK OK。 咁但係因為呢單嘢咁即係呢個虧空公款呢單嘢咁搞死咗個間公司咁啊，係咁啊，真係可惜啊。 未知嘅，未知嘅，再睇下點發展啦。佢又未係坐緊係嘛？ 未。 睇下点先啦，睇下点发展啦，系咯。好，咁好嘅，咁另外仲有套乜嘢，快介绍埋啦。 哦，另外一套电影，即系又系出碟嗰个《正义联盟》啊，《大战致命人组》。 系咩嚟啊？ 咁啊，其实就《正义联盟》算错名啊，咁佢讲本身系未来 三十唔知三十定三十一世紀嗰陣時，跟住有個嗰個即係我唔人組出現啦，跟住講佢嗰班有班又係未來嗰啲英雄咁樣打咧，咁講佢就係、是、佢原本就捉咗佢五條友，其中有一條女同埋有個大隻佬咁嘅怪，跟住之後另外三個嚟救佢，咁佢話揾咩方法救到佢，又要揾要揾綠燈俠啊，其實。因為佢運咗喺綠燈嗰度啊，那個監獄將佢，咁啊變咗要揾綠燈俠，咁但好似話佢哋嗰個時間又冇綠燈俠嘅， 嚇、 啊，哦， 嚇、啊，咁變咗要嚟攞佢哋嘅時間機器，跟住就去翻即係而家正義聯盟嗰個時代， 哦， 嚇、啊，咁、啊、嚟到之後就。因為佢其餘人嗰啲冇跟嚟嘅，就是、有一個叫 Starboy 嗰條友咧跟咗過嚟。 嗯， 係啊，咁變咗 Starboy 嗰、那個，但係佢好似咧外人係都係外星人嚟，我睇資料。咁但係佢係可以控制質量嘅。 哦，哇，咁好。 咁、啊、嚇、啊、可以控制物體嘅質量。 其實你講緊呢班即係未來正義聯盟嚟嘅。 係啦、啊，你當係咁啦。 哦，即係其實唔關事，不過佢哋未來正義聯盟，即係唔係而家嗰班友。 系啊， 即系第时啊，第班友做嘅，咁啊翻嚟咁样啦。 吓，咁啊又翻呢个，但系佢呢个Starboy 嘅佢呢度设定，我唔知原装系咪咁啊。佢呢度有个问题，佢不断即系到够钟咧，佢要拍药嘅。 哦， 因为话佢个精神有问题啊。如果佢唔拍药咧，佢会个记忆同埋精神出现问题嘅，会即系失忆同埋有啲少痴呆嘅变咗。 咁有咩影响咧？ 吓、啊，咁佢咪唔记得自己边个系？唔記得啲嘢咯，全部。 哦， 嗯。 嚇、啊，咁佢嚟到呢度，佢講佢嚟到追到你呢度嗰陣時咧，佢有支藥係打爛咗啊，跟住佢變咗中途咧，佢就唔記得自己做乜，跟住佢直頭去啲去藥房咧，佢自己想揾嗰啲藥可以整到，但係呢個時代應該冇啊，咁但係終於去到嗰時候就變咗俾 Batman 捉咗之後就送咗，以為佢係黐線，跟住送咗去阿咸咯。係。係啊。咁另外嗰方面，跟住其實佢，因為佢其實整咗個陷阱，一個時間機器咧，佢嚟到呢個時間咧， 笑下得噶咯，唔使講曬個古仔出嚟喎，真係。 咁、哦、其實最尾佢都係揾咗呢個時代嗰個，係今次係揾咗個女嘅綠燈俠嘅，咁啊放埋另外嗰兩隻嘢出嚟，跟住佢哋就炸個太陽，係啦。咁啊最尾嗰個 Starboy 犧牲自己，咁就即係保住個太陽之後咧，跟住就死咗，咁就完咗今集。 咁解決咗佢個問題咩？ 哦，唔係，佢嗰幾個人佢咪打贏咗俾佢哋，即係五個佢即係打贏咯。但係佢臨打贏之前，佢破壞咗個太陽啊嘛。咁啊 ，Starboy 咪犧牲自己，即係搞翻掂咁啊，咁啊完咯。 即係個主角根本就唔係喺正義聯盟嗰班友度，佢哋係出場出下場客串。 啊，如果你今次個主角你男嘅 Starboy， 如果女嘅就係嗰個女嘅綠燈俠啊，叫 Jessica Cool。 嗯， 系啦， 应该一般都唔麻麻地想睇咯，一般吓 fans 都 吓，如果唔识嘅话就咩？咁但系其实佢就因为今次用翻九十年代啲造型嘅，反而佢哋唔系新五十二啲样嘅，好似 哦，你讲班正义联盟 系啦，佢哋啲人连啲样佢画都系画翻九十年代正义联盟嗰时卡通嗰啲样 咯，嗯，嗰啲好啲喎。 Animation 嗰個造型啊嘛，佢 係類似嗰樣啦。咁神奇女俠係著褲，跟住 造型嗰啲 超人咯，都係咁嗰個造型咯，有紅底褲嗰個造型。 嗯， 係啦 ，OK。 即係如果懷舊嘅話就 OK 嘅，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即係何況佢其餘人都唔係好識嘅話就咩？咁但係其實嗰個五人組嘅其實，如果睇書好似話1967年已經有嘅啦。 嗯。 不過揸藥就唔係我哋呢人咁熟 啦，而家唔識冇用咯。話知佢戰前有啊。 嚇、啊！咁佢其中一個用斧頭嗰條友，佢話斧頭嘅話係納米級別嘅，佢就可以斬得開超人嘅。超人第一次俾人斬到肚爆咗，之後成地血瞓咗喺度嘅。今次 哦， 冇理由㗎，唔關事㗎喎。佢嘅力場唔會俾納米啊切得開㗎。 唔係佢話呢度係切得開嘅，佢嗰、那個哇，佢嗰個設定佢話包斧頭係任何嘢都斬得開嘅。 哦， 咁咪有啲 bullshit 啦。 嚇，唔知啊，都係咁啦。 OK， 好，咁就係咁啦，係咪？ O K， 系一个正义联盟错名嘅古仔，咁大家有兴趣睇啦，系咯，即系其实即系爱回家之开心速递，你唔好谂住里面有马壮啦。 哦，唔系，咁佢都俾佢威下嘅，佢嗰三条友士我都俾佢击败嘅，不过最尾解决事件事就唔系佢哋解决咯。 嗯，所以咪就话呢个正义联盟隔篱嗰间银车小食店嘅故事咯。 嗯， 系对面系复仇者总部添，系咪？下面仲有 Hellboy 系嘛，系咯，你话乜都得，夹住喺中间嗰间小食店就系茂叔嗰间啦，系啦，咁所以一众嘅超人成日都得闲过嚟买下外卖嘅，咁你呢套都系香港八四啫，系咪？即系你叫佢做正义联盟定复仇者咁，其实嗰班人出下嚟嘅啫，咁其实咪就系冠名啦，即系咪就系、是、我回家知啊。开心速递啦，我的感觉有啲咁啦。 嗯， 咁啊，一般又唔中唔中意睇，大家自己有兴趣咪睇啦，网上唔使钱。 嗯， 叫做咩话？叫做， 哦，咪正义联盟大战致命五人组。 O K， 系就系咁啦。 嗯，